出，源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走，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惯，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又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开启您快乐的一天，带您走进现场去，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听一听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举办的纪念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专场实况演出录音。为您带来现场主持的呢，依旧是我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秘书长宋德全。 这个今天为了庆祝这个好日子，我们还特地从天津请来了相声名家魏文华老师。今天为他捧哏的是我们相声俱乐部的禅人老孟孟凡贵老师，他们将为大家献上学大鼓，有请。 有请包子上场。 今儿我纪念刘师爷，我跟我三婶。 高高山上有两间房，姓王，李家有一个漂亮小伙儿，王家有一个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两两就摆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去，三月里养了一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他就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了学房， 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里得中了状元郎，十一月得了一个冤孽的病啊，这个小子啊，腊月三十他见了阎王。 今儿来的可净我的朋友，光汇文中学来60人呢，对得起我们各位哥姐姐。您是这指我呢，就给鼓掌是不是？您唱的不错，您这什么意思？ 我这胳膊不得劲，我就得这么指。 唱的真好听，你没有这么指我呀？ 不，樊贵，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确实好听。 我唱的是什么大鼓？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产生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谁都知道，河西边啊。 河西边就是西河大鼓啊。 对呀、 啊。那河东边呢？ 那就是河东大鼓。 西河大鼓可好听， 嗯， 天津有几位唱的好的， 对， 像田云亭啊、郝艳霞呀、燕桂荣啊，咱们北京的马增芬老先生， 唱的好， 唱的好，嗯、西河大鼓通俗易懂， 是， 还滑稽， 嗯， 不但西河大鼓好听， 哦， 大鼓的种类很多， 您说一说， 你像西河大鼓、 嗯、 山东大鼓、山西大鼓、河南大鼓、湖北大鼓、辽宁大鼓、唐山大鼓、京韵大鼓、醋溜大鼓、梅花大鼓，大鼓大鼓， 对，什么叫大鼓大鼓啊？ 就说他那鼓比别人个大，那叫大鼓大鼓 啊，还有这大鼓， 来，最好听的是京韵大鼓， 讲究。 京韵大鼓过去有三位老先生唱的最好， 哪三位？ 刘关张， 对，刘宝瑞， 刘宝瑞说相声的， 叫刘。 刘关张， 哎，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府解良县。 您瞧这倒霉模样， 怎么了？ 这脑袋跟猪头一样。 有我这么好看的猪头吗？ 有。 别起哄，这没有那么说。您在这儿说的刘关张吗？我不那儿说吗？刘关张是不是？ 谁说的？ 您说的。 嗯，不能！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 才烫着。 不是这怎么了？就您朋友们是不是他说的刘关张啊？您听听，您说的刘关张，我这才桃园三结义嘛、 啊。是我说的，你把我怎么样吧？ 这呵，您这打架是怎么着？ 刘什么是刘白张？ 刘是 刘宝全。 白 云鹏、 张 小轩 三大派， 刘宝全是古界的大王， 没错， 那个嗓子跟金钟印一样， 是 净唱三国的段子， 是吗？ 那个刀青剑特别漂亮， 嗯， 有时候也唱那个才子佳人的段子， 是啊， 您像大西厢， 嗯， 唱出来多好听啊！ 您来了怎么样？ 我来了，那个咱这鼓掌不太热烈。 您这还要掌声？您来了，刘大西厢啊！ 韩哥，你听听，这叫人缘儿， 人缘好的，确实是啊，人缘。刘老，您那个，他是我跟您介绍一下，他是我三婶儿，他的那个太太呢叫刘恩，不是那个，他丈夫叫刘文亨，刘文亨那是我三叔，啊，我师父高云培先生呢是板上地老二，三叔呢他们板上地，这是我三婶儿。 三婶， 您确实有人缘。 不， 您今儿 喜欢我。 您今儿来， 唱两句 啊，纪念我师爷刘宝瑞先生。 对对对， 您得来了。 来唱。 您来了，大西厢 啊， 来啊，再来点掌声。 怎么样？ 不错。什么叫怎么样？人就您这个 啥，二八的、 嗯、 这位俏佳人。爱他来说这崔莺莺要是得了不知点的病 床，躺在了床上，这不半鞋半卧。您说这个姑娘虐待待得没有哟？茶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腰弯手损，捏写他的信。阴阳手儿托着他的腮，棒 好， 真好。 我唱的不行，您就说人家刘先生这个嘴皮子多利索，不得点的病啊， 嘿， 不得点的病啊， 好， 不得点的病啊，不得点的， 行，但是行了，够了。 不是大家都爱听，我每位送一句啊！ 哎，没，不，那明儿早上后边还有精彩节目呢。 哎，您就说人家这个嘴皮子多利索， 确实 嗓子跟金珠一样，唱出来是真好听。 有功夫， 还有白派，白云鹏老先生，净唱这个才子佳人的段子， 哦， 特别是《红楼梦》的段子，那唱出来是真好听， 悲悲切切。 哎，黛玉逢稿，您今儿来着了，我们纪念我们的老爷子，我给您唱两句白云鹏，您听听。 白派，呵。 那个黛玉逢稿啊， 啊， 梦下园林。哎，好， 自己叫好。 明明他不理我，我起带头作用。 您这还带头作用啊？ 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如。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她怨儿也不复，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漏肠，瘦的一个柳腰儿无忧一般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张，阴唇儿迸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 我跟大家伙说啊，今儿我不是演出，我今儿在这儿听大鼓呢，我是享受。 哎，怎么样，掌柜？ 真好。 不，您听，我对这个京韵大鼓有研究没研究？ 太有研究了。 不但有研究 啊， 能写 啊， 能谱曲， 嘿， 能编。就有一次我们在北京那个长安大戏院演出 啊， 那观众起满坐满， 是 那个掌声不断呢， 热烈。 您知道当时谁在台下坐着了吗？ 谁来了？ 骆玉笙老太太， 金嗓歌王， 小彩舞 啊。 哎呦，唱的他这个高兴啊， 是啊， 这个鼓掌啊，还上。后台看我去了， 找您去了， 一边走着一边鼓掌啊！ 啊， 哎呦，文华呀！ 啊， 哎呦，你唱的真好啊！ 是啊， 那你这段我怎么不会呀？ 就是， 我唱了这么多年了，我愣没不会这个段，我是不是跟你学学？你我还用拜师吗？我老太太不用了，你不是打算学这段吗？我教你，我还有好多段子了呢。 我跟您说啊，今儿来一位能人，北京足球队郭指导来了，郭志龙郭指导来了，人家能红牌罚下。 我三叔活的时候您可没这毛病。 我踹你。 满嘴胡天呢、啊、这是。 你信不信呢、啊、 我信，我能信您这唱这段骆玉笙骆老太太我没法信，我不信。 你不信你去问去。 我问谁去？ 问骆玉笙去。 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那叫高英培领你去啊。 对，我回得来吗？这老太满嘴胡天呢、啊、您这没有啊，三婶这没有，没有说您唱一段骆玉笙，您甭说骆老太太，您甭说他，咱甭说现场观众哪位喜欢京韵大鼓，就我，您一张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一段京韵大鼓。 哎呦嚯，我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这怎么讲、啊？ 没见过这路人儿。 这什么叫没见过？ 骆老太太不会，你能叫出什么名字来、啊？ 您唱一句我就知道。 我唱出来，您叫不上名字来呢。 叫不上来，我磕头拜您为师，我跳槽。 你师傅不是高英培了？ 不是关梅，我师傅就是您了， 魏文华了 啊， 那就这么办了。 您来， 哎，那个，哎，你要叫上名字来， 哎， 樊贵， 嗯， 我不是你三婶吗？ 啊， 别叫三婶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我管你叫师傅。 您现在就磕吧， 我吹了。各位观众，我给您鞠个躬啊。 刚才您在唱啊？ 我跟樊贵，我们俩的对话您都听见了 啊。如果他要叫不上名字来，您就鼓掌啊。鼓掌 鼓掌， 欢迎的羞臊羞臊孟凡贵，回来我请您吃喜面啊，咱就这么办了啊。 那您这 我唱啊， 我唱说上来，您观众鼓掌， 对的 啊，鼓掌，我请您吃面，反正您吃一碗面到时候。来，你唱。 刘玄德向日 博望坡 来树壮。 大西厢， 翠盈盈，充军发配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众军帐，想起了徽宗武道残臣乱朝纲。小相官病到了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雪艳娘，闲笑浅粉黛多情含冤死，唱一段十里亭前饯别，哭坏了那位英英啊，他扑了愣愣两翅忙啊，拳打小霸王。 能鼓掌，您说，您为了是三婶，您说这是哪段？ 我告诉你 啊， 大杂烩， 大杂烩。唱的真好，确实是好。 哎呦，我谢谢您的鼓掌欢迎。 三婶，您今年高寿了？ 74岁。 真的，听一回少一回了。 来 来，我这意思，喜爱您的艺术啊，很难得，很难得。 不是不是，咱们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 我三婶94岁的时候还在这儿唱这段，大家伙都来啊，啊，都来，约定好了，到时候还是我给您捧、啊。 你还给我捧？不是我呀，只能学人家一点皮毛啊，咱们跟人家比不了，人家那是多少年的功夫。 您唱 的，再说有乐器伴奏着显得特好听。 是， 哎，樊贵，我不知道你听过有一种叫鱼鼓， 鱼鼓， 它鱼鼓， 就是用鱼做的鼓。 哦，行行行。鱼鼓，它那个鼓不是这么圆的打的那个， 啊、 是这种抱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个唱出来。 哦，您会这个？ 我给你写两句。 您来来， 您听着啊。 来来，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那个使出血，那个抡短长，接连着上回十万掌，而武松来到了庄。 撞头上，忽听见那黄狗摇棒棒，俺的亲娘哎，俺的儿露露啊，全是黑家的大黄狗啊，咬了俺的破衣裳。 好，听众朋友，还有点时间，再请您听个小段。 相声啊， 啊， 理而不歪，笑而不来， 哎， 它就是一个啊，反义词才能够把观众逗笑。 它是喜剧的形式吗？ 可是得有功夫。 那当然 啊，我们这个马志纯说了，相声得要基本功， 哎， 嘴皮子得利索， 嗯 啊，咬舌啊，见舌啊，结语啊，大舌头啊。说不了相声， 嘴里有毛病不行。 可是也有， 有吗？ 啊，在我们这相声演员，我的老前辈，啊，甭提哪位了啊， 嗯嗯， 老观众可能知道，就是大舌头。 哦， 人家会躲， 哦， 懂得这是艺术。大音字不说，小音字能躲。 是啊， 啊，他这大舌头。儿化音他就说不上来。 哦，您举例子。 滋儿尖儿鼻管儿点儿根眼儿， 哎，这都是儿化音的字， 大舌头没法说。 大舌头要说这几个字呢， 滋儿尖儿鼻管儿点儿根眼 不，您听着闹腾不闹腾？ 嗯，您让他唱段大西厢 啊， 行吗？ 大西厢， 二八俏佳人懒梳妆， 多好听啊。 崔莺莺得了不得点病，躺在牙床， 啊，哎， 过去刘白章三派 啊， 刘宝全老先生唱的最好， 五界大王， 后来有一个小蓝云， 哎， 唱的最好， 大西厢。 二八俏佳人哎，他懒梳妆，崔莺莺得了这不打点，你听这嘴皮子，不打点儿病， 多好听！ 听， 哎， 您来个大舌头， 他能唱吗？ 二八， 嗯， 俏佳人啊， 有， 哎，他懒梳妆，崔莺莺得了这不打点儿病。 真的开始了， 谁干的？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讲，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开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管的藏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 这里是嘻哈包袱的演出现场。 我是相声演员姜昆，这里是中曲清音小剧场。 不花钱不跑腿，全新策划隆重推出 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为大家来播出的是刘宝瑞先生曾经的经典作品。下半时段呢，为您安排两个小段，一个呢是由郭启儒、刘宝瑞为您表演的学叫唤，第二段呢是马季、刘宝瑞表演的拔牙。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您是几个人说呀？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哦，单口相声， 可不是吗？ 有意思。 嗯， 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也没什么。 讲究说学逗唱， 哎，就这么四个字。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这个学嘛，哎，比较难点。 他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当然了。 您都会学什么呀？ 学啊 啊啊， 学的倒是不少呢。 您可以谈一谈，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哦，这都能学。 哎，这我们都能学。 天上飞的， 对； 地下跑的， 哎；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啊，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哎，您说吧。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哦，地下跑的呀， 啊。 地下跑的那我们学的可太多了， 您说一说。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哟。这么多， 跟您这么说吧， 嗯， 是带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哎呀， 哼， 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不大 不大。 哎， 是带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我就能学。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是这话？ 你讲， 这桌子怎么叫唤？ 这桌子呀、 啊， 嗯，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那板凳， 啊，那八仙， 那橱柜 啊，那连三， 那架机案，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我们说是活物啊。 活物，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的。 哦，您学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哎，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学？ 对了，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那个切糕架子， 嗯，那磨剪的磨刀，那板凳，那他也不叫唤。你这叫胡抻了我！ 你这不是说吗？带四条腿吗？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极北朝天。 哎， 罗锅， 嗯，这耙子我也不会削。 嗯， 极北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对了。 那像 像我没这么大嗓子，呵呵，那也太大了。 嗯， 小着点的能小啊？ 哦，小着点的。 哎， 蚂蚁 嘛呀，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你能小吗？ 您说这我都小不了。 那你能小什么呢？ 河里浮的我能小。 河里浮的你都能学什么呀？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学。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学。 哎， 那杂草怎么叫唤？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那浮萍草 啊，那个莲花， 那菱角叶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学这个。这河里浮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河里来回绕弯的。 哎， 那摆渡， 嗯，那凉船， 那山板儿， 啊，那华子， 河波， 啊， 小火轮， 这我学不了。火轮那我怎么学的呀？ 你看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哦，有骨头有肉的。 哎，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啊？这河漂子呀， 啊， 这河漂子不叫唤。 哎，叫唤 叫唤 啊，叫唤。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啊，叫唤啊。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啊， 叫人喽，懂。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啊、那不是叫唤了。 那我没法学这个。这能学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学。 那我这脚鸭子， 你这脚鸭子啊臭是不是？ 那烧鸭子、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哎呀，烧鸭子还有叫唤的？你这胡抻了我！ 你能学什么呢？ 草壳的蹦的我能学。 草壳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蚂蚱 啊，蚂蚱啊， 啊， 那挂的扁儿， 那个。刀楞 刀楞，我刀你！ 哎， 刀 你！这什么意思？ 刀楞刀楞的叫唤嘛！ 你看这人，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什么叫带镜啊？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啊啊啊！ 叫什么蝈蝈啊？ 那个乖乖呀、 啊。啊，乖乖呀、啊。什么这叫没掌啊？ 那芦荟掌啊？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葫芦啊， 油炸卤啊，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蛐蛐 啊！ 您别忙了。 怎么了？ 蛐蛐叫唤吗？ 叫唤呢？ 叫唤 啊！ 哎，那奇怪呀、啊！ 怎么奇怪呀、啊？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那是三眼啊！ 不，俩眼儿。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嗯，它不吃梨呀、啊 哎。什么叫吃梨呀、啊？ 你不是问？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多重啊？ 哎，有多大分量吧？ 啊、哦，那二两五吧。 二两五？ 嗯，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怎么会没有呢？ 您不懂啊？ 怎么了？ 这养过蛐蛐啊，讲究上等的药 啊啊！ 七梨的为王，八梨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是啊，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罐 啊？ 干嘛罐里养着呀？ 那哪儿养着？ 我这不在罐里， 在哪儿啊？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哦，门框。哦，门蛐蛐啊。 啊，你会削料调啊？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削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哦，您能削铜的？ 是，席了的我也不会削。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削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削。 天上飞的您都能削什么呀？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削啊。 飞得起来就能削？ 哎， 那尾毛子 啊，那柳绒子， 那个芙蓉花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一刮风就飞呀、啊。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带翅膀， 哎， 护体儿， 嗯、啊，老刘嘞， 那个老刚 啊，老子儿， 黑老婆， 红心娇，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腾腾腾腾腾，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团团团团 团团团团团 团团团，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小得了啊？ 你家那你能小什么呢？ 天上飞的 啊， 会小各样的巧鸟， 各样的巧鸟。 哎， 能小什么呀？ 能小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那个下巴壳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小。什么鹰个八个尾炸的树串，虾洗椒也洗椒，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个，什么这个白灵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学它叫唤。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学。 对了， 您别瞧您这么能学，那么能学 啊，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你问吧。 您都能学叫唤喽？ 啊，是啊。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数哪样东西？ 哦， 得数什么嘴快？ 数嘴快啊， 嗯， 那就是小燕儿， 小， 他嘴最快。 这才是瞎说呢。 你怎么？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啊？ 对，那燕儿嘴快着呢。 是吗？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这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啊啊，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嗯，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是吗？ 哎，一叫唤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这还算快呀、 啊？ 嗯，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怎么？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 嗯，要说嘴快呀、 啊，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就得说蛤蟆， 蛤蟆嘴快。 哎，蛤蟆， 您这个胡来， 胡来呀！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哎， 挺大的肚囊子，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快！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哎呦， 啊， 没有的话， 没。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燕儿嘴快， 啊，蛤蟆嘴快。 那个，你这不叫帮杠吗？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乖乖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他老先生啊？ 好，那嘴最快了。 怎么，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嗯， 我也甭说燕儿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咱俩人学？ 怎么样？ 行啊，您说怎么个小法？ 我就学这个小样。 您学小样 啊？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你学蛤蟆？ 你瞧， 咱们就叫那个十个字。 咱们叫唤十个字， 哎， 咱们倒看谁嘴快， 怎么样？ 倒看谁叫的利索 啊！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对， 行了， 啊， 你来吧。 哎，我就学这小样， 我就学这蛤蟆， 我这小样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电线杆子上落着。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 嗯， 苇坑边上趴着。 哎，对，你也就在苇坑这趴着， 对不对？ 哎， 嗯， 听着啊，小样要叫唤了啊， 你先叫， 我先叫啊， 听你的，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就这个呀？ 啊，怎么样？ 完了 啊！ 听蛤蟆的， 听你的， 俩五啊， 俩五啊！ 相声这个东西 啊， 题材非常广泛。 哎，对 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哎， 揭露旧社会的。 对，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就那卖大力丸的， 卖大力丸， 这么大根药丸子， 呵， 他告诉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什么也不治，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切糕丸呐？ 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好嘛。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什么都治，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哎，就仗着嘴。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对，那多好啊！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哎， 人家也告诉你。 是啊，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嗯，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嗯， 人家告诉你了。 告诉你， 肚子疼别吃药， 甭吃药， 贴膏药。 贴膏药，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暖气膏， 两块八一贴， 两块八， 多少钱？两块八，太贵了， 贵了， 有便宜点的没有？ 便宜的， 嗯，便宜点的， 便宜点的，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一分钱三贴， 把毒膏，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一分钱来，您给我拿三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是啊，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贴上了。 贴一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你这不捣乱吗？这 没病找病吗？ 找病。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哎 啊，看病找便宜， 找便宜 是吧？ 嗯，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是啊， 你看那样 样，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外乡口音 都这味儿的。 您来了。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大力丸 有命有救，宝贝疙瘩， 宝贝疙瘩。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治什么病、啊？ 但这是百病全治。 嚯！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嗯，鸭子踢着。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好家伙，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没听说。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是啊， 鸭子踢着， 鸭子踢着，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说是呢， 那鸭子最笨呢， 哎， 小短腿拐我拐我一拍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骗人，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拔牙 啊、 嗯！哦， 摆一个牙摊儿， 哎，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很多的牙，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哦，没人牙呀？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好嘛， 他花俩钱儿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哎，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就行了。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就是嘛， 不仅有人找便宜， 找便宜，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好嘛， 大夫好， 大夫。 我牙疼 啊，牙疼！ 你看大夫这劲儿， 嗯， 牙疼找我来了。 你干什么？ 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瞧瞧吧。 嗯，好。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我打算治好了。 是啊，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坏牙。 哦，张嘴我瞧瞧。 瞧 瞧。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一块六。 一块六。 张嘴要一块六。 嗯。 这位呢嫌贵。 嫌贵。 是不是？一块六。别闹了。 别闹了。 不是要一块给八毛行吗？哦，要一块六给八毛， 不拔， 掏钱， 拔了， 治了。 呵，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嗯， 要一块六给八毛钱， 行了， 赶紧掏钱。 好吧， 掏出八毛钱给他了。 嗯，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嗯，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谁瞧见谁都害怕。 干嘛害怕呀？ 头盒大老虎钳子 啊！大老虎钳子， 张嘴。 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 嗯，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好家伙，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好嘛。 大夫您可太损了，您 损了， 而且生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说是呢，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 哎， 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怎么了？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哎呦，真惨。 他一猫牙坏了。 怎么了？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怎么便宜了？ 要一块六给八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行了，谢谢，回见，大夫。啊， 回见了。 走了， 走了， 走了半道，他一猫牙不对，他又回来了。啊，大夫不对啊， 怎么了？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怎么？ 嗯？哪个？上面这个，上面那个，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这你说去？ 我上面这坏了，上边掏一块六， 没得再掏钱， 里外里2.4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把1.6掏出给他了。 嗯，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嗯， 老虎钳子不用了， 不用了。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老弦， 拉胡琴用的老弦。 嗯嗯， 那玩意儿最结实。 对啊， 这头拴个瓶子扣。 什么叫瓶子扣？ 就是逮贼的扣。 逮贼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哦，这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绑 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绑好了， 揪着这个弦，瞪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来，往这边来，来，这边来了啊！来， 这什么事啊？ 那病人跟着啊啊 啊, 啊！一直给瞪在桌子旁边。 嗯，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嗯， 那瞪牙瞪得很，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受罪 了，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不管了。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谁都要看这热闹。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说是呢，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个意思，咱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得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那是，都当怪物看。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是谁呀？谁呀？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这才明白。 你会让我们街坊瞧见我这干嘛呢？ 是啊， 拿我当猴养活着。 来吧来吧 来吧，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 嗯，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药？ 嗯。 什么药啊？ 炮药。 炮药？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哟，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你瞧这玩意儿，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 嗯， 黑乎乎一大片。 嗯， 病人一瞧他高兴了，哼，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怎么了？ 瞧见点药黑。 哦，倒瞧见药了。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什么药啊？ 嗯， 麝香。 麝香？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对呀、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啊，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好家伙，炮药啊。 这大夫啊太损了。 怎么样？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 嗯， 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让谁啊？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自己戳火？ 哎，那接过去往那药边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哦， 这病人还真听话。 是啊，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嗯，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对，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是啊，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哎、啊、哦、啊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 是啊，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就是是，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牙掉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怨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 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你，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 静静看你熟睡的身影，请相信这是我一生最难的决定，不曾说有一天会离开你，你只以为我还是你的，留给你最后一封信，从今后我要好好的想想我自己，为你付出的从无所可惜，现在的我有一颗平静的心，我爱你，虽然我已经放弃，我爱你，伤心不能再继续，我爱你，虽然心已经远离，我爱你，其实一句话就说得清，从今后我要好好的想想我自己，为你付出的从不说可惜，现在的我有一颗平静的心，我爱你，虽然我已经放弃，我要不是你学不会去珍惜，